情扯在一起，借機對中方抹黑攻擊純屬別有用心。汪文斌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烏克蘭是主權國家，兩者有著根本不同。美方一些人故意拿台灣問題和烏克蘭問題相類比，不是不懂得常識，而是用心險惡，試圖在台海製造一場新危機，強調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意志堅不可摧。天氣方面，一道雨帶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該區。本港方面，下午各區普遍錄得一兩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84点，升280点，总成交金额134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9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4升10蚊，京东集团224.8跌4蚊，美团150.6升15.6，阿里巴巴111.1升3.7，恒生中国企业74.72升9.2，药明生物65.05升1.45，中国海洋石油10.64升3.8，中国神华24.4升2.1，盈富基金21.88升3毫。中国移动55.3是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307，瑞士法郎8.361，澳元5.898，加元6.271，新西兰元5.44，欧元8.6014。每百日元对港元6.2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62。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3点，系跌205点。港金报1802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3美元，卖出19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而家大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芜湖街。就系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龙尾芜湖街。咁至于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车龙比较长噶，龙尾而家去到近星河名居。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星河名居。另外，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1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咁提提大家咧，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长安村安潮楼、筲箕湾耀东村耀富楼、屯门湖景村湖翠楼、葵涌村春葵楼和沙田广元村广阳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28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 Hello, 又回来啦。 是啊，哇，咁我发现呢今日基本上瞓醒觉之后呢嗰、那个 骚动。做咩俾人冚咗巴你。 我冇事。好彩我唔系乱讲嘢所以冇事。 OK, okay. 但呢真係个 social media 今日朝早就发现即係好多嘢发生啊。即係刚才讲嗰单喺即係电影界别又有啦。 呢、這个好劲啊今日洗版啦、啊。 即係我諗到而家都未知道究竟嗰件事是 即系来龙去脉系嘛？ 系啦，即系嗰啲夹出嚟定咩咧？因为又亦都即系我冇 follow 得好足佢哋本身嘅关系，即系唔系件事本身啊？即系都有人说话，即系 Swift 同 Facebook 因为佢哋好 friend 底噶啦，咁即系咁，但系冇啦，呢啲就冇啦，睇下之后会唔会有啲咩再进一步消息啦？咁但系呢个就今日即系洗版得比较劲，同埋啲 meme 图开始就好快，啲人已经换咗蝙蝠侠同萝卜 有啦，已经系神还原呢、啊、一、這个 meme 图嚟讲， 系啦，即系还原得咁高，其实。又令到你觉得咁啦， 唔知系点真系。系 啦， 不过大家即系睇完之后，即、就、系、是、有个话题啦，咁样咯。 系即系发生嘢啦。咁跟住另一边咧，我因为我估呢一个就我嗰边会明显即系睇得多啲关于今日嘅。就是音樂上面咁，因為我 follow 好多啲叫做電子音樂嘅 page 嘛， 係係係。 咁因為喺美國買物，咁就啱啱完結咗一年三日嘅 Ultra 嘅 Festival 啦，咁其中即係其中一樣就係因為大家都相隔咗一段時間冇呢、這個，即係個 Festival 都停咗啦，咁啊終於都搞翻又可以現場嘅 show 啦。 嗯嗯。 而最重要就係因為。之前呢一個音樂節開始前已經一路傳緊咧，將會有一個 special guest 出現啦。 係咁勁。 咁呢個 special guest 嘅名稱咧就叫做 Hardwell 啦 ，Hardwell。 哦， 可能大家有機會聽過嘅。 翻嚟啦，係咪？係咪之前係咪有停過噶？ 係啦，因為佢即係之前18年好似大概2018年左右啦，咁啊即係叫做宣布就停止所有巡迴嘅演出啦，咁因為好多啲跑 tour 嘅 DJ 啊、producer 嗰啲都會有呢個狀況，因為佢哋不斷飛又要不斷適應唔同時差，其實係身心係好大影響嘅。咁所以嗰陣時佢就宣布話我停 tour 啦，咁希望俾翻啲時間屋企人啊、啲朋友啊，同埋可以多翻啲時間去創作啦咁樣。因為睇好多佢哋嘅一啲documentary啊、新聞啊、訪問都講佢哋，因為跑 tour 即係講緊我去咗一個城市，夜晚做完 tour。跟住可能翻酒店休息幾個鐘頭，就坐飛機飛去另一個城市，到步日頭可能休息check in 酒店唞下，準備下夜晚遊 show， 即係一個接一個嗰只嚟嘅。即係呢一年365日可以有200多日都係 on tour 緊嘅。 好黐線，但係通常係咁嘅喎，即係喺外地做音樂嗰啲咧，通常大部分時間都係跑 tour， 可能即係做碟係講緊用佢哋1/4左右嘅時間咁樣嘅啫。 係啊，即係真係噶，佢哋做碟嘅時候咪就係喺嗰啲叫做。坐飛機啊、搭車啊、休息嘅時候，即未必有時間可以做到創作。咁所以佢3年前即 Hardwell 就話：哦，好啦，我暫別 touring 啊。咁跟住就專注喺佢自己嘅 label 啊，咁嗰啲咁啦。咁所以一路傳緊就係呢個音樂節嘅 closing 將會有呢一位朋友去做個 special guest。咁佢少少來歷，即佢有譬如有大家會熟悉啲一啲歌，可能佢同蔡依林合作過嘅。或者應該調翻轉，蔡依林同佢合作過啦，即係佢主持啊、嗯，我唔知道大家點擺啦，是但啦，總之佢哋合作過啦。跟住世界八大 DJ 又試過連續2年，即係連續攞 number one 咁啦。 啊， 即係佢比較擅長嗰啲曲風係嗰啲即係 festival 嗰啲 big room 嗰啲嘢。 老老實實啦，即係呢度人少少咁樣講啊，呢度講呢度散啦。你係咪都準備要做嘉賓啊？ 做咩嘉賓啊？ 那個 festival 嘅嘉賓咯、啊。我見你呢排好勤力喎、啊，喺度整嗰啲歌嘅 mashup 咁樣。 嗰啲 系咪准备紧啲作品推出嚟 啊？师傅，呢个商业嘅世界牵涉嘅嘢啊，即系有时啲人摆兴趣要自己玩系咪先咯？ 我见你好勤力啊嘛，呢排有一个好有惊喜嘅作品，我已经琴日决心要今日节目嘅时候讲少少啊，因为我听到系真 系 好惊喜嘅，即系试完你讲起呢个题材都好好，就系、是、试完上星期一系嘛，定前个星期一啦。好似上星期啊，前个星期系前一个星期一，我哋就有一个特备嘅环节啦，就系、是、我做咗半粒钟嘅奔神 Monday Blues， 然后你再接呢个 EDM Monday Mix 啊。咁入边咧，奔神 Monday Blues 嗰阵时就拣咗一首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嘅，就 Rick Astley 嘅。 系。 咁嗰阵时即系由呢一首歌拣起，我嗰阵时亦都同你夹就系话啊，我用呢一个类型嘅一啲 dance pop 去做个题啦咁。 咁嗰陣時揀咗呢隻歌。 咁我就做Synthwave 嘅。 係啦，你就做 Synthwave。咁點知呢，昨日我就已經見到你喺度自己玩 Mashup 嘅時候將呢一個嘅係啦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mix 咗落去另一首歌，就係呢一個嘅 Dusty Bottle 嘅 You Don't Know Me， 係 You Don't Know Me 嗰套咯。 其實咧，係因為你嗰一即係前一個星期一咧，你話啊我嗰個禮拜嘅，因為我哋夾咗少少就係阿斌嘅就係80年代一啲嘅 dance pop 啦，咁佢都俾咗個 example， 我就有 exactly 當時你 send 出嚟 example 嗰首歌咧，就係、是、啊。Rick Astley 呢首啦，咁咧，咁跟住我撳落去一聽啦，因為就咁睇歌名，坦白說咧，我真係呢啲叫做呢啲都懷舊歌嚟㗎啦，其實都係八十年代。其實就咁睇歌名嗰一刻咧，我真係嗰下未知㗎。 你冇中過伏咩？ 冇啊，冇。 你冇上嗰啲論壇，跟住然後啲人話：哇，突發新聞咁有條 link 撳入去睇，跟住一開出嚟就係 Rick Astley、Rick Rowley 因為我好少亂咁撳嗰啲 link 啊嘛。 哦 ，OK OK， 你個人好奇心唔夠強， 唔夠強啊！我安全啊，網絡安全意識比較強啊。 OK OK， 咁但係跟住一聽嘅時候，哦，原來呢只 AJ 一定聽過啦咁。咁基本上呢兩個禮拜，我個腦咧就不斷俾嗰首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咧係咁洗腦。咁洗腦咁上下，咁我上個禮拜咪又講起 Mashup 嘅。 係啊 係屋企。又試下喂，不如即係砌下啲歌啦，因為有時你心裏面都覺得啊呢首歌同嗰首歌好似好夾喎咁。咁即係 mashup 嘅定義，大家可以聽翻上個禮拜四我哋蘇董有講啦， 有講過 係即係再簡單講就係 A 嗰首歌嘅音樂夾 B 嗰首歌嘅人聲 嘅 vocal， 其中一種夾嘅方法，咁喺度揾咯。咁啊，即係腦裏邊係覺得啊呢個旋律好熟嘅，因為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喺網上世界有太多嘅 mashup。即係譬如一個有成幾千萬 views 嘅就係同 Plastic Love 嘅 mashup 啦。 哦，哇正喎、啊，呢、這個都 又係超級夾啦咁。即係我就覺得啊，不如自己試下睇下揾唔揾到一隻整到咧。咁我個目標係想揾本地嘅， 嗯， 即係廣東歌如果夾到就正啦。 仲要又真係俾你揾到喎，仲要真係好啊！不如咁啦，有冇你有冇喺手啊？你可唔可以播少俾大家聽一下？即係嗰個夾嘅程度，我。即系如果唔熟原曲咧，你真系会俾佢压到 嘅。系啦，即系原曲咧就系 Dusty Bottle 嘅《You Don't Know Me》，但系唱嘅咧就是 Rick Astley 嘅《Never Gonna Give You Up》。你听少少呢个， 听少少，听少少。 我成日觉得呢段咧听得都好似哆啦 A 梦啊！准备迎接神奇的一刻了暫時係咁多啦。 天才，天才， 好有趣，我覺得音樂呢樣嘢， 係啊， 音樂呢樣嘢就係好似變咗一首新嘅歌咁樣咯。 好無謂喎，兩首擺埋一齊，即係如果大家都聽過曬兩首作品的話，就會覺得哇，嗰個 magic moment 真係好犀利嘅。 係好多啊，你自己聽翻頭先用咗兩首歌，即係 Dusty Bottle 嘅 You Don't Know Me 同埋呢個 Rick Astley 嘅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系啦，咁啊，你继续再整多少少俾大家听下啦。 有啊，心目中已经有好多，起码仲有三 pair 嘅歌谂住试下整咯。 OK， 咁啊，期待期待。你啊 ，sorry， 头先拉开咗个题嘅，因为咧，你头先咪讲起即系最近一啲嘅即系音乐上嘅新闻啊咁样嘅，咁你就睇即系。因為我覺得好得意嘅，網上邊而家嗰個演算法好神奇嘅一樣嘢就係咧，你會睇到好多關於電音嘅一啲消息啦，因為你好近嗰個市場啦，你好留意 嗰啲人 係 嗰啲 account 啊嘛。 係啦，咁我呢排即係睇得多洗我版嘅咧， 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 Big Bang 啦，因為 Big Bang 翻嚟啦，跟住然後 又 return 啦，大家都好多人要翻嚟啦。 最正就係我爭少少將大城同埋呢一個嘅太陽係撈亂咗嘅，就咁睇相係啦。咁啊，跟住呢個係其中一樣啦。跟住然後又見到，因為可能我以前自己都做過下一啲music platform 啊，咁所以又見到而家即係可能有啲嘅推介就係講緊啲 music platform 啲新嘅功能，例如可能係好得意嘅，我留意到有一個就係話而家有一個 music platform 咧，佢會分區域會有一個 chart 嘅，即係例如可能例如香港咁樣先算啦，佢會分中環嘅 chart 咧，就係中環人鍾意聽啲咩歌多啲咧，咁即係嗰個星期嘅走勢係點樣樣咧，咁又好得意，但係暫時未見到有九龍同新界啦。咁我 淨係得中環嘅啫。 係啦，暫時係得中環。我喺度諗話，如果正喎，即係可以遲啲整到埋嗰個九龍同埋新界嘅 function 出嚟咧，咁我哋。你記唔記得我哋上個禮拜定前個禮拜咪講過，就係聽音樂就可以睇得出嗰個人係點樣嘅性格嘅？ 啊，上個禮拜嘛，你話追女仔交換 playlist 啊嘛？ 係啦，而家再勁啲啊！而家係去到就係你睇佢聽嘅 playlist， 你就分到佢喺邊度嚟啊！即係就係中環新界定係九龍咁。我覺得呢個 function 都幾有趣，就係最近睇到嘅嘢咯。咁所以我諗而家網絡嘅演算法就真係非常之神奇啦，即係。我哋每日接收到翻嚟嘅資訊，例如我同波盛你兩個咁樣先算啦，已經係可以係好唔同噶啦，嗰個世界係。 係，因為其實譬如你有啲 account 咧，你假設係當 YouTube 又好啦，或者如果你喺一啲串流平台咧，你係 artist 身份，你又 upload 歌上去嘅話咧，其實嗰個平台咧，而家嗰啲成嗰啲演算咧，已經可以話到俾你聽，究竟你某一個嘅作品啦、某段片啦、睇嘅人佢分，譬如咩年紀。分布啊，嚟自香港啊、外國邊地方啊、邊個即係咩時間聽，即係佢可以細分到好多嘅 data 出嚟咯。即係如果你要即係長遠嚟講，如果佢再多啲數據咧，你喺可能你讀書嘅時候，你做一啲 project 要諗一啲主題，你係可以攞住呢啲數據去做分析，然之後去可以寫一啲文章出嚟嘅。其實 有可以好多 research 可以做到啊。咁我亦都深信咧，即係如果、那個演算法再強啲咧，呢一首頭先我哋聽過呢個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mash up 咗呢一個 You Don't Know Me 咧，好快就會喺網上邊係不論中環新界定係九龍，應該都會有人聽過噶啦，咁樣。 咁啊，你講嗰、那個即係可能一啲叫中環區域多，我都有睇咗個 chart， 佢唔知道有幾個嘅，但係其中有一個咧，佢個名叫咩 Local Pulse Central 啦，就 Top Songs That Are Uniquely Popular in Central Hong Kong。是这一首这新派台的歌来的。真是你知道本地的女团 Cola。来到他们第一首派台的歌叫做 Never Neverland。 飞到梦里头有意放浮有意放慢扑进气流。不转眼歇后再泡沫这现况是最优秀气候。坚持魔咒你我也罕有为何还在照顾。或者天一光我像消逝，我最想连结你感受，想皱眉头无所谓，徒生依赖，谁要信息的处理难题，来这里安慰，疲于腰囊，各就各位靠近，要小心不要自困，期望也来临，跳出碎步变真。 小心，不要自困，期望有。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685宗新冠病毒确诊，分别有3227宗核酸检测阳性和4458宗快速测试呈报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确诊112万多宗，新增确诊个案只有5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从印尼、越南、新加坡和爱尔兰来港。经医管局情报的新增死亡个案有168宗，连同其他非医管局情报的47宗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7207人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说，经统计之后的病死率大约 0.6%， 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染疫人士的病死率是 3%，已经接种一剂疫苗患者的病死率是 0.84%， 已经接种两剂疫苗患者的病死率是 0.12%， 已经接种三剂疫苗患者的病死率是 0.02%。 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认为，本港目前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应该远多于官方数字，如果按100多萬感染者計算死亡率不太準確，若果按推算已經有400萬人感染來計，死亡率是 0.18%， 略高於流感的死亡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都說，相信實際染病人數會多過官方數字，但是實際死亡率應該怎樣計算，需要日後整理資料再分析。按照政府公布最新运输业名义工资指数变动计算，港铁按机制将会冻结票价。按可加可减机制方程式计算，去年12月份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2.4%， 第四季运输业名义工资指数下跌 0.2%， 两者平均数扣减生产力因素和额外扣减之后，計算出的數字未能夠啟動機制，港鐵將會維持票價不變。根據可加可減機制，改變幅度低於正或負 1.5% 就要凍結票價，加幅或減幅達到 1.5% 或以上就會啟動票價調整。港鐵票價去年6月下調 1.85%， 2019和2020年票價調整方程式計算觸及封頂機制，未有按結果加價，而港鐵現正提供 3.8% 票價優惠。美國影星韋史密夫在第14屆奧斯卡頒獎禮上，因為頒獎嘉賓喜劇演員 Chris Rock 拿他的妻子的光頭造型開玩笑，衝上台打了對方一巴，返回座位之後再用粗口罵對方。45分鐘之後，韋史密夫憑著《王者世家》首度奪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他上台發表得獎感言的時候落淚，就事件向大會和其他獲提名人士致歉。他沒有提及 Chris Rock， 亦都沒有向他道歉。洛杉磯警方說知悉事件，但是當事人拒絕向警方報案，若果涉事一方之后想报案，警方将会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提醒大家，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小心驾驶。报告一些塞车的消息先。九龙龙翔道去荃湾，在北架山花园对开，因为有意外，现在都挺多车的，慢车的龙尾去到彩虹村。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因为有意外，龙尾排到彩虹村。 而之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在理工大学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了场的了，多车一点，龙尾近住学园街。还有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彩云圣若瑟小学对开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的，现在比较多车的，龙尾近彩虹交汇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去到呢个马会湾位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附近。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系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比较多车啲。而家市区道渡船街过海都繁忙噶，龙尾喺果栏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各位香港人，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一齐 远眺神州大地。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从狮子山远眺神州大地，每集请嚟专家学者详细讲解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让大家身在香港都可以游历国家，欣赏中华文化。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前咪话最期待套戏上嗰阵系听配乐嘅，攞咗奖啦！ 系啊，斌神，我有睇到啊，就系讲紧你阿陶段沙丘寒战。之前喺苏音乐都有讲过话咧，套戏上嘅时候好期待，就系因为听 Simon 负责呢一套戏嘅原声嘅配乐啦。咁喺今日香港时间朝早嘅奥斯卡呢亦都宣布咗啦。最佳电影原创嘅得奖就係嚟自 Dune 有 Hans Zimmer 嘅呢一张大碟。所以今日一开头呢就揀其中一 track 短短地喺个原声大碟当中第17 track。呢一 track 嘅名字叫做 Sanctuary。透过短短的时间可以感受到即究竟这套戏如何透过配乐去营造这个氛围。 片段，仍系脑海戏中是你。在心里乍现，假幻似真，像似火又似风，是真心的释放。浪漫是没有余地，真凭四气是声势浩荡，偶幻似风飞泛起尘与土，是阴魂和现我心，靠我的背后完全无谓地唱。心里漫游，纵使我独行是孤单，但我相信，在这心的深处，我可找到真善美。雪亮。心里乍现，假幻似真，像似火又似风，是真心的释放。浪漫是没有余地，真凭四起是声势浩荡，偶幻似风飞泛起尘与土，是阴魂和应我心，靠我的背后完全无谓地唱和。 朱龙都在自己 social media 写到，以前都是听卢卢的配乐嘅。 常在我心，能每天令我心中发光发亮。一生发光发亮， 所以都没想过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有机会跟他合作推出一首作品。听过麦浚龙和卢冠廷的最新派台歌叫《旋律故事》。之前我们访问朱龙他也有讲过，即是有跟不同的音乐人合作，之前有跟薛凯琪的合作，亦都有为过呢一位嘅歌手之前嘅大碟里面其中一首歌呢做监制。嗰时嗰首就叫做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咁呢张专辑都有新嘅派台歌。 翻开了尘封小说，谁歌谁在说大伟论美梦掉进海当 真相，还不知地遭掩盖，前事却未泛黄，终有日篡改，不再埋藏，不再偷偷去假装，寒寒在堂里对跟错碰撞，给我愿望准我有个错落，没有可能都给我找对望。 来自影像专辑《The Voyage》当中新派台作品。 楼台外耀眼且灿烂，水中映照天色美漫，倦眼在苦寒晚山的素行灾难，逆风中往返，遗下我在怨叹，独唱一阙百花残。楼台外耀眼且灿烂，水中等笑天色美漫，倦眼挂灯在璀璨，痛苦中不会消减，缘分只有限，遗下我在怨叹，独唱一阙百花残。独唱不难，独歌不平难，就算饱尝多少疾风冷暖，自信发光，在这回忆看看，没有可能都给我找到我。以上故事秘密未拆开，不经这迷失岁月中消散，没有可能将要时光回放， 仿佛好像回应着他出道歌咁啊！出道的作品就叫《原来没可能》啦，啱啱呢一首就是莫文蔚新派台歌。叫做原来什么都有可能，由他自己作曲，而另一位作曲的朋友就有王言。 来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到不怕，忘沙丘终于共雪花， 结束，裂开的心没变好，神怎会修补不到？患难里渺小到默默背中爱的承诺，你听，希望。 王莹的新派台歌。Your little people. 来相信他，来优美的腐烂， 王就讲过呢首 Little People 咧嘅灵感嚟自于《1Q84》呢本书。跟住落嚟呢位朋友嘅作品咧，灵感就嚟自一套电视剧，叫做《Lucifer》。 十万年蒸发，来一次牺牲，割开灰暗的一半，才是我。到正常世界半出半入，用万年直觉，寻一次失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得到一个一个需要也需要，合至一半战士一半是撒旦，不必欺骗，必须真实。几多亲爱，很多是人，顺服我，或是。 听过 Jeremy 李俊杰的新派台歌叫做《伴》。 Why can't I break your heart? ghost in my head. You're the ghost in my head.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I know you're the dead to me. 所以我要走，但我无力坚持。Still I see you by my side, right here next to me. 凝视酒店窗外嘅城市街灯 ，That's my life now. And I'm haunted by these memories. You love her with my dark side, you're the best of me.How we up while we high, so I ain't watch the other side. When you set me on fire off this ecstasy. These nights, girl, I try, but I can't sleep. The way you look put a spell on me. 仿佛见到你嘅身影飘过我嘅身边。Stuck here in my head like a film on repeat. Forgetting about the times that you failed on me. Girl, tell me deep inside, cause you're really what I need.Set me on fire, make me feel complete. Then throw me from the 24th floor to the street, girl. You're the ghost inside my head. They floating by my bed. Beside me, you're the ghost inside my head. And I'm falling, is that what you wanted? I'm trying to get far away. Gotta tell the truth, I'm exhausted and drained. 找到尽头，净系得翻自己。Screaming in the hotel lobby when I'm wasted. 嗰个唔系贵钱，就为咗名利。Yeah, this rockstar life overrated. Everybody fake, do the smile on their face. They was just like you, they was not with a game. Even though you switch sides, I'm on the low. 虽然全睇透你个企图。Still I see you here when the moonlight shine right by the bedside, right beside my phone. Girl, I can't hold you.Tired of this world so cold. Baby, what you want? Let's play. Throw me through these hotel drapes, yeah. You're the ghost inside my head. They floating by my bed. Beside me, you're the ghost inside my head. And I'm falling, is that what you wanted? 是 Young Hyson 的新派台作品。近来 Young Hyson 作品都比较少加入广东话元素，有他这首新派台歌，歌名叫做 Ghost。 先听一节六点新闻报道。 获总统马克龙没有提供军事支持，质疑对方害怕俄罗斯。泽连斯基又指德国与俄罗斯有长期关系，因此保持观望态度，并从经济角度看待局势，努力保持平衡。他认为如果德国国内向政府施压，柏林方面有能力向乌克兰提供帮助。至于英国首相约翰逊，泽连斯基说对方比较愿意提供武器，认为英国与乌克兰同一阵线，没有力求平衡，而是想烏克蘭戰勝，俄羅斯落敗。不過他說未清楚英國是不是希望戰爭持續下去。天氣方面，一度雨帶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該區。本港方面，下午各區普遍錄得一兩毫米雨量。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稍後驟雨較多，有幾陣狂風雷暴。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落雨噶，咁啊，天雨路话大家小心驾驶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但系咧而家都好多车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由北架山花园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就龙尾差不多去到理工湾位附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在果栏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住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沿着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联合道一带都比较多车的，龙尾过了富豪东方酒店。而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平石村一带照彩云村段咧，而家都系多车。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交通都较为繁忙嘅。龙尾就去到美林村附近。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文村、文建楼、观塘顺安村安仲楼、蓝田广田村广轩楼、黄大仙竹园北村榕园楼和大围丰盛苑荣盛阁，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妇产科学院公共关系及资讯委员会主席陈创斌： 两剂疫苗其实都是适合给准备怀孕和喂紧母乳的妈咪去打的，所以变了例如你说我想着本来打三针的，打了一针之后或打两针之后准备打剩余的针的时候才知自己怀孕，我们的建议都是继续跟回原本的计划，可以继续打下去，不需要特别停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粉岭长华村长治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进行检测。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角，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三月二十八号嘅奔驰 Monday Blues， 今日会为大家带嚟一系列第九十四届奥斯卡金像奖入边入围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嘅作品。其实好几首咧都系好符合奔驰 Monday Blues 嘅题材啊，起码头几首带嚟嘅都系一啲嘅 country music。 Felt like I was coming down to joy. What did I see? What did I hear? When I was coming down, had a brand new story. But I was coming down to joy. Felt so good, gratitude.When I was coming down, something quite profound, then I cried out loud. I had a brand new story. I was coming down to joy. She was standing there before me. When I was coming 一首作品咧，嚟自电影《Belfast》啦，系讲述一个小朋友成长历程嘅一套电影，有呢首主题曲嘅 Van Morrison 嘅《Down to Joy》。跟住落嚟咧，亦都系一套同成长经历有关嘅电影《Four Good Days》。 So you feel like you've run out of hope.Your back's about to break and you're standing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You wanna give up the fight, you see no relief in sight and it's hard to keep the love of faith. But the darkest night still finds a day when you think it's the end of. It's just cause you don't know where the road seems leading to. When you think that the mountain's too high and the ocean's too wide, you'll never get through. Someway, somehow, somehow you do. So you feel like you're right on the brink. Oh, and you'll win the battle of lonely lives, punched a hole in your soul, yeah. You've been brought to your knees, but there's better days up ahead. You'll be back on your feet again, and you're gonna be okay. Oh, the darkest night we'll find a day. When you think it's the end of the road, it's just cause you don't know where the road's leading to. When you think that the mountain's too high and the ocean's too wide, and you'll never. Good Days 呢套嘅电影咧，讲述一位妈妈陪住佢个女啊度过戒毒期间最关键嘅四日。而主题曲亦都有呢首好有力量嘅作品，有 Reba McEntire 嘅 Somehow You Do。跟住落嚟呢首咧，个西班牙吉他系值得留意嘅。 Madrugadas llenas de hambre siguen andando y navegando un mundo que cambia y sigue cambiando, navegando un mundo que cambia y sigue cambiando. Dos oruquitas paran el viento mientras se abrazan con sentimiento, siguen creciendo.No saben cuándo buscar algún rincón. El tiempo sigue cambiando, inseparables son. Y el tiempo sigue cambiando. Ay, oruguitas, no se aguanten más. Hay que crecer aparte y volver. Hacia adelante seguirás. Vienen milagros, vienen crisálidas. Hay que partir y construir su propio futuro. Ay, oruguitas, no se aguanten más. Hay que crecer aparte y volver. Hacia adelante seguirás. Vienen milagros, vienen crisálidas. Hay que partir y construir su propio futuro. 出自电影《奇幻魔法屋》《Encanto》。 Dos oruguitas desorientadas en dos capullos bien abrigadas con sueños nuevos. Ya solo falta hacer lo necesario en el mundo que sigue cambiando, tumbando sus paredes. Ahí viene nuestro milagro, nuestro milagro, nuestro milagro, nuestro milagro. Ay, mariposas, no se aguanten más. Hay que crecer aparte y volver hacia adelante, seguirás. Ya son milagros rompiendo grisalidas. Hay que volar, hay que encontrar su propio futuro. Ay, mariposas, no se aguanten más. Hay que crecer aparte y volver hacia adelante, seguirás. Ya son milagros rompiendo crisálidas. Hay que volar, hay que encontrar su propio futuro. Ay, mariposas, no se aguanten más. Hay que crecer aparte y volver hacia adelante, seguirás. Ya son milagros. Propio futuro。 作为电影的原创歌曲呢，也都非常之细心，因为古仔的个背景是出自这个哥伦比亚，所以个配乐方面呢，也都是充满这个风情，有一些西班牙吉他做伴奏的，带来有 Sebastian Yatra 的 Dos Oluguitas。 It feels so good to be alive.Couldn't wipe this black off if I tried. That's why I lift my head with pride. I got a million miles on me. They want to see how far I'll go. The path was never made with 如果今朝大家都有睇翻啲精华片段咧，应该会记得 Beyonce 嗰个好有气势嘅一段表演啦。而当中唱嘅作品就有呢一首《Be Alive》，出自《王者世家》King Richard 呢套嘅电影，系啊，就系 Will Smith 做男主角嗰一套啊。仲有一首作品，亦都系今次攞到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呢个奖项，有 Billie Eilish 为电影《007生死有时 No Time to Die》主唱嘅作品，而当中咧 Orchestra 嘅部分系出自 Hans Zimmer 嘅手笔。 I'd leave alone just goes to show that the blood you bleed is just the blood you own. We were a pair, but I saw.Too much to bear. You were my life, but life is far away from fair. Was I stupid to love you? Was I reckless to help? Was it obvious to everybody else that I'd fallen for?You were never on my side. Fool me once, fool me twice. Oh, you died the paradise. Now you'll never see me cry. There's just no time to die.From my past return, another lesson yet to learn that I've fallen for a lie. You were never on my side. Fool me once, fool me twice. Oh, you died. 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仲有一首作品带嚟有 Billie Eilish 同电影同名嘅歌曲 No Time to Di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宣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参考政府刚刚公布的最新数据，本年度港铁票价会维持不变，并同时宣布将 3.8% 特别车费回赠优惠限期由今年6月延续至到出年1月1号。港铁说按照可加可减机制方程式计算，票价调整幅度为正 0.5%， 本年度加幅将会转拨至随后一年票价调整时一并计算。 本港新增7685宗新冠病毒确诊，有7680宗是本地感染，当中并没有新增院舍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相信未呈报或者没有病征个案有相当数目，如果人流增多，疫情有机会反弹。他又指出，疫情与人流有很大关系，市民如果要外出到郊外或者人流少的地方，比起去商场或者密闭空间好。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总理贝内特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将会在家隔离并且继续工作。50岁的贝内特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和加强剂，当局公布他染疫的消息之前，贝内特曾经到昨晚发生枪击案的北部城市哈代拉视察。当局说，贝内特仍然会继续与军方和警方讨论评估案情。另外，贝内特昨日在耶路撒冷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国务院说，行程之中只有布林肯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他将会遵从所有指引，佩戴口罩和接受适当检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筆架山花園的意外事故，雖然清場一段時間，但交通仍然都是比較繁忙，車龍有大消散。現在龍翔道去荃灣近住筆架山花園一段的龍尾近天馬苑，後少少同樣龍翔道去荃灣近住彩虹村一段亦都是比較車多，車龍分別排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和偉業街近常宜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上乡道。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安定村和龙富路天桥近龙日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熟悉嘅旋律，勾起段段回忆，呢一刻记忆犹新。4月2日开始。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倪炳郎阿郎恋曲，与你联系记忆，回归至爱。

听过有 Sugar 的别放弃治疗的。Hello, Sugar! Hello, 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听说这首歌是有令到你喊的。究竟是你收歌的时候已经喊啊，定是录音的时候喊呢？ 其实我想说我成日录音都会喊。 不是第一次真是。 因为呢我觉得其中一样即係點解我咁中意唱歌同演戲，係因為我覺得每一次錄音同埋演戲嘅時候，係可以帶到我去另外一個，可唔可以話境界咧？即係好忘我嘅，因為平時喺日常生活中，我盡量好想做一個開心果嘅角色，或者令到身邊人開心嘅角色。但其實我自己嘅人係一個偏容易唔開心，同埋都會跌入一個唔開心嘅情緒， 即係好感性嘅， 都係嘅。所以咧，我覺得即係每一次錄音啦，同埋演戲啦，都係好幫助到我可以抒發嗰種情緒咯。咁今次尤其是即係點解會咁感觸啦， 係 觸動到自己，因為我覺得呢一首歌好講到我喺入行呢即係呢十一年嚟嘅遇過一啲好多高高低低，尤其是係每一次即係遇到一啲負面嘅事情啦，即係可能大家睇我好似覺得哇好快就冇事啊，或者係其實都好似冇事，但其實有事嘅時候我唔想去講出嚟啫，咁但我就好借助唱歌啦，或者我自己嘅歌去抒發呢一種比較負嘅情緒咯，咁所以我收到嘅時候其實都自己好感動咯。 我想問一下 Sugar 啦，即係你平時會係即係都講到係一個情感好細膩嘅人，但喺錄音嘅過程，或可能做音樂嘅時候，嗰個過程會唔會再將嗰啲情緒放大多好多咁樣？ 會㗎，所以其實有時咧，我覺得錄音同做戲咧係一個幾挑戰到一個藝人嘅情緒嘅一環嚟嘅，因為好似永遠咧就係、是、你喺即係日常生活當中，或者係你係對住其他啲同事啊，或者係觀眾嘅時候，你盡量都不想被人看到这种负面情绪，但是其实你做戏或者录音的时候，你又要夹硬去攞翻呢一種情緒出嚟，其實先至可以投入到嗰段戲或者歌， 又要到位喎。但係太多唔得。我想問一下，有冇試過監製同你講太多啦，你收翻啲啦，或者真係可能錄音嘅時候，因為情緒嗰個起伏令你，咦，好似錄唔到咯，今日又要等第二個 session 啦。 咁所以咧，因為咧，我都即係 so far 而家合作嘅音樂人啦，其實都係唔係第一次合作噶啦嘛，咁所以係熟悉嘅。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大概我個 pattern 係點。咁因為其實我係一個幾拘謹嘅人嚟噶，咁所以就算錄音咧，我唔係一個即係我係個情緒係可能我自己係跌咗入去嗰個漩渦入邊，但係因為我亦都會好在意，因為你喊得太犀利，其實唱唔到歌噶嘛，係啦，即係你永遠其實你喊到被蒙曬啊！其實你係冇可能錄到音嘅，咁所以咧，我又要抑壓住嗰個情緒。咁但係咁，所以我就會諗咗啲好 technical 嘅嘢。咁好多時監製咧就會可能用頭嗰幾 take 啦，或者頭嗰一兩日啦，就攞曬啲好 technical 嘅嘢先。 OK， 跟住咧去到最後咧，永遠咧我哋就會有幾 take 咧係純感覺嘅。 試下啦，你係啦，放出嚟啦， 係啦，即係好啦，我哋攞曬嗰啲 technical 嘅嘢啦，你唔好理 technical 嘅嘢，你淨係去，你淨係。憑即順住你嘅感覺去啦，咁樣係啊，咁即已經 work 咗呢個 pattern 去錄音咯。 OK， 我諗就係因為呢種情感上嘅掌控咧，令到 Sugar 好多樂迷都會將你嘅作品啊叫做呢個連息情歌，有一個好獨特嘅 hashtag 喺度嘅，係嘛？咁但係今次啦，係別放棄治療，你覺得同以往自己嘅作品一啲嘅連息情歌啦，有冇啲咩嘅分別喺當中咧？ 咁我覺得連息情歌真係純粹講愛情多啲嘅，真係可能講一啲即係我相信係失戀啊，或者係單戀啊、苦戀啊咁樣嘅。咁但係別放棄治療，其實係真係想講多啲治愈嘅能力咯，因为其实我觉得人生唔系净系爱情嘅，咁你其实你遇到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嘅时候，唔系往往都有人可以帮到你去渡过嗰个难关，有时你真系要靠自己去扶起自己，或者自己去治疗自己。咁其实呢一首歌系好想勉励一啲，即系尤其是疫情嘅发生之后，其实好多人都跌咗一个好唔开心嘅漩涡入边。咁希望即系可以提醒翻大家，有时就算唔一定有一个身边人系真系掹你出嚟，其实你自己都是有咁嘅即治愈嘅能力咯， 呢个都系其中一句歌词啦，就系自己伤势自己医嘛。Sugar 入行咁多年嚟，有冇边一段时间曾经系真系要自己疗伤嘅咧？要去到疗伤嘅 太多太多啦，因为真系试过樽颈位啦，试过好迷茫嘅日子啦，试过。直頭會質疑自己啊！其實大家仲中唔中意聽年先生唱歌咧？或者係我去做戲，大家仲會唔會中意睇咧？咁即係會好多呢種咁嘅疑問，去會打 擊到自己的信心，同埋會令到自己覺得啊，其實我係咪應該放棄呢？ 你有諗過唔做呢行嘅啫？ 都有的，但系跟住又谂一啲好实质嘅嘢，就系、是，咦，咁我可以做咩咧？ 过去怀抱音乐梦想嘅人，一系要透过向唱片公司毛遂自荐，又或者参加歌唱比赛等等嘅方式，才华先至会被睇见。嚟到而家嘅网络时代，哪怕你本身只系素人一个，要透过出唱片以外嘅管道施展你嘅音乐抱负，甚至系一晚爆红，已经唔再系冇可能啦。每集《獅子山下好音樂》都有一位音乐好新手喺呢个舞台展现佢哋嘅音乐才华。Brian 周伯恩自小已经好有表演欲，他学拉丁舞、唱粤曲、跳街舞，享受每个在人前表演的时刻。Brian 早已经决定要将兴趣变成事业，亦都报读艺员训练班，全方位提升自己的表演技巧。 知道 Brian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或者尝试去令人哋去认识你嘅，例如参加唔同嘅训练班啦，又或者大大小小嘅歌唱比赛，系咪想唔同嘅渠道方面都俾多啲人去了解你咧？ 咁梗系啦，做呢一行咧，希望可以同大家互相认识之外，咁我仲参加咗好多比赛嘅，例如中国好声音嘅比赛啦、艺员训练班啦，或者系其他地方嘅唱歌比赛，我都有参加过。 咁喺电视机上面嘅演出对你咧原本想做嘅表演咧，你觉得个帮助大唔大咧？ 但系佢令我越嚟越快咁样，即刻投入到无论系歌曲或者系剧本入边。 咁点解你会拣一步一生呢？ 因为咧一步一生其实佢系好有意义嘅，特别系我嘅人生入边，我系一个不受控嘅人嚟噶嘛。 嗯， 佢咧就话俾你知，你行错一步，你就会影响到你嘅一生噶啦。所以咧，你每一步一定要行得小心啲 ，smart 啲，咁咧就可以令你嘅一生好啲啦。 就算跌，要跌得好看，才能不自责，报答别人厚望。然而谁明白我没你们所想的健壮？我很想找个人对我说别怯慌，回顾中仿佛一步一生，每一级一世都难忘。如何吸引曾碰上每个过路人，跟我渐行渐远，悬崖上我始终都企稳，谁伴我去走一步一生，每一位一个不留神，不再热吻，还有没有人令我惊险又兴奋，愿我能提示我这一双脚别走。 当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戏，像游挥霍以光影感激，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太少，身价有多少，谁是你曾最合拍的都需报销，如你没你没有相中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哦哦，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相恋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多一想就飞入报角度，哦哦，不够着数，请你别控诉，钟爱傻瓜机那副孤美，原是你会窥探的隐秘，和其菲林那色差的美，谁嫌弃惊喜与那份细腻，新欢总满 的总太狠，偏说我低等，忘掉我和你曾拍出正在作品。如你没你没有相中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相恋。你没你没有相中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相恋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都一生是非 首歌咧系你写歌咁耐以嚟 top five 最中意嘅歌嘅其中一首嚟嘅， 非常之中意呢首歌啦。其实呢首歌系五年前已经作好咗噶啦，咁但系就即系终于都有得出世啦，佢系啦俾大家睇。 有咩你咁中意咧？关于傻瓜机呢一首歌？ 因为其实我谂即系五年前啦都作咗系咁系 one of 我第一个真系好有 concept on 即系一个故事嘅一首歌啦。咁同埋。 即 是 你寫的時候已經有 story 在腦裡面寫的， 其實這首歌是我和高佬在這個 Writing Camp 寫的一首歌來的，那時就未定即這個題材就叫傻瓜機的，但是我就已經代了這個 concept 很久在即自己那裡，然後就覺得fit 下去這一首歌就很適合了。那我這麼喜歡呢就是因為我其實我非常之即我真的一個 big fan of 高佬的歌咯，我覺得他的編曲是真的很好正，我好中意。 佢以前都有夾 band 嘅，你有冇？ 係啊，梗係有啦，梗係有啦，surround 嗰啲我梗係有聽啦，係啊，即係我好中意即係呢個搖滾嘅 vibe 咯。咁我覺得佢係真係即係 like a master of that。 但係啱啱聽你講呢隻歌已經係五年前去寫起，點解終於輾輾轉轉喺呢個時候終於出到啦咁樣？ 因為我其實過去呢兩年啦，咁我都係嗰個音樂風格咧，都係偏向呢個情歌路線啦。咁係咯，即係之前又有愛情三部曲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去到今年，跟住就終於都做翻自己風格多啲嘅曲嘅歌咁樣咯，咁就拎翻出嚟 啱嘅時機啦。係啦， 對你嚟講，其實去做一啲以往嘅可能情歌作品，同埋今次呢啲比較英倫式搖滾。嘅作品會唔會話自己喺創作嘅過程啊，各方面心態上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情況去寫唔同嘅嘢咧？ 會噶，我當時即係傻瓜機嗰陣時咧，咁就真係好中意影相啦。咁嗰陣時就真係好 obsess with 即係用菲林相機去影相嘅。咁所以就係咯，即係嗰一刻就諗到如果我可以將呢個菲林相機同埋數碼相機做一個愛情嘅比喻咁樣，即係會係點嘅咧？咁就。系咯，寫咗呢首歌。 我好中意呢個比喻喎，係同埋好你咯呢件事， 因為你讀攝影噶嘛， 係咯，你讀書又讀攝影噶嘛，你而家有冇涉獵埋MV 製作噶啦？已經 有 喺你自己嘅作品入邊。 有啊，之前零分啦，同埋《私奔記》咁，我都係啦，咁都係自己去 direct 自己個 MV 啦，咁好開心嘅，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即係音樂同埋畫面 visual 上係真係可以即係。 叫咩？同結合埋一齊，係啦係啦。咁我又覺得啊，係自己嘅 baby 嚟噶嘛，梗係想即係所有嘢都好係自己嘅 idea 先俾大家睇啊。 咁你會唔會偏好自己 MV 嗰啲色通咧？都係因為你頭先話中意菲林相機嘛，你會唔會都係偏好？想 tune 翻嗰啲色嘅咧，自己個 MV 我咧即係我覺得會㗎，因為我睇翻即係我之前嗰啲 MV 咧，都有少少係即係有少少點講咧，又唔係話 vintage 嘅顏色咯，但係都係有少少懷舊嘅感覺咯，深刻。同埋我有陣時有啲 shot 係會特登加啲 grain 落去嘅，即係特登加啲，即係可能菲林相機咪有好多一點點嘅咧，就加嗰啲嘅 effect 落自己 MV 度，因為都好中意呢一個嘅風格咯。咁今次個 MV 就真係。全部的 footage 都是用 actual 菲林去砌出嚟，即係一個 stop motion 的 MV 嚟嘅。 係用同一部菲林機，定係用好多部嘅傻瓜機咧？係 好多種菲林。 用好多種菲林啦，同埋好似其實都唔係好多，好似三四種啦，要問翻阿導演阿志啦。 但係咁樣砌咪好花時間咯？ 係啊，所以都好辛苦佢哋，因為。佢哋係自己沖埋啲菲林添㗎，所以係啊，好有心機啊，好有心思啊，係啊，好犀利啦成件事。咁佢又特登咧，即係去到一啲嗌交嘅 MV 入面嗌交嘅位咧，佢特登用一啲即係可能個色通係有多啲 contrast 啲嘅菲林去拍嗰啲 scenes 咯。咁我覺得呢個真係非常之細心咯，可能即係唔係個個人都睇得出嘅，但係我依家即係好想話俾大家聽，即係其實我哋啲 MV 真係花咗好多。心機去做同埋去度每一個位啦。 呢位女歌手咧有一系列嘅大熱苦情歌，為唔少失戀中嘅女孩子唱出佢哋嘅心聲。樂迷咧更加以連式情歌去形容佢呢一系列嘅作品。以下呢首歌都一樣，可以俾失戀中嘅你，叫你好好堅強，好好過日子。連詩雅，好好過。 教多哭泣，委曲求全，博不到你可怜，令眼圈黑黑，别担心我的亲友看见，还受到我眼泪感染，关心我又惊我讨厌，难道我要再为你而肤浅？独处于家中，一般快乐，最不。与你关联，善变的青春，避不开要讲一句再见。望着记录你那片段，看不出关系很远。谁又要我记住我还失恋，还要生活，别再想失眠，难为是来好友。心每天通宵的致电，随机你走，仍能愉快的生存，修补我裂痕，给我活过走过起点，赢了经验，没有说转言，如上热情工作，应该庆祝衷心许个愿。太少，人人受过伤害。